那其实结束高考之后，很多人就在想啊，最近要报志愿呢、啊、或者说是可能要去新的学校开始新的生活了。 嗯，是的。 还有一部分我觉得更煎熬的学生和家长啊，他们是还没有经历高考，他们明年或者后年才经历高考， 对，更紧张了。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959特别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直播的节目，那是专门来给这些处在仍然紧张状况下的高中生和他们的家长的一个话题，就是高考的这个怎么样能够让你考得更好的话题。 嗯 嗯，其实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来自北京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的理事张天泽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说说如何让高考考得更好的话题。张老师你好。 大家好。 张老师，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在整个中国的教育体系当中，目前还是非常的偏应试教育嘛，对不 对, 对，所以大家对于分数这个事情来说，还是应该讲可以说几乎是学生的全部。 目前来说分数还是主流。 对，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想请张老师来给我们讲啊，就是说因为有各种我们听到的不同的渠道啊，有些也不知道真假，就是说有些学生他其实并没有说分数特别高，可能也就到了600多分，但是呢他却能够直接比其他的学生更有优势的进入包括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他们是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渠道或者途径吗？ 嗯，举个例子吧，以这个2016年的例子，这个因为2017年还没有出来， 嗯 嗯， 像2016年，河北省为例，河北省清华与北大在河北省一共投放了61个计划， 嗯， 但实际上清华北大在河北省一共招了289人， 哦， 实际上大概有200多人，他并没有走传统的那种高考计划，他是通过自主招生， 自主招生， 对，自主招生以及这个。博雅计划，包括清华的这个领军计划等等一些特长招录进来了 啊，就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以前的那些特招生是这种渠道的主流？ 嗯，你可以这样理解吧，类似，只能说是类似。 我觉得就 这个、 哎，那我能问一个白痴的问题吗？ 嗯、 这个自主招生是不需要参加高考的是吗？ 啊，不对，自主招生、 啊、 就是现在目前市面上所有的每一个考生都要参加高考， 都要参加 高 考，高 考是主流。 嗯， 自主招生它是目前现有这种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之下的一个补充， 嗯、 它是为了选拔一些有学科特长或者说学术特长或者说创新潜质的这样的学生。 嗯， 大学这边想培养某些有潜质的学生，采、 哦、 取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招生手段， 明白了。所以就是说，这些有特殊才能或者优势的高考的学生呢，他在高考的考分之外，可能有一个加分的通道，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过去是加分啊，以前有、 嗯、 还有保送，还有加分， 嗯， 现在是没有这个加分这一说了， 嗯， 现在全是就是你通过他自主招生考试之后，就是第一你拿到自主招生资格，这是有条件的， 嗯、 第二你拿到资格之后要参加对应大学的笔试和面试 啊， 通过之后你会对应有一系列的这种降分的这种优惠政策， 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原本我如果考清华北大，需要比方说650分，这个今年的分数线是650分，但是呢，通过自主招生的资格之后，我去参加了北大或者清华的这个面试和笔试之后，可能我的高考成绩只要达到610分，甚至600分，我就可以进入清华北大了。 对。 嗯，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到的北京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的理事张天泽老师呢，就是专门给我们的目前正在处在备考，明年后年要参加高考的学生和家长来谈一谈自主招生这个话题。 嗯，没错。那么在2017年的6月24号下午3点，在北京市劲松职业高中综合高中部三元里校区1层多功能厅将举办这个自主招生政策的解读。那么报名电话呢是15210243074，手机微信同号15210243074。 嗯，其实特别关于这个话题呢，也有一个公众号啊，是自主招生宝典，大家呢其实也可以添加这个去获取更多的自主招生的信息。 嗯， 今天呢其实我们特别想让天泽老师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来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国内的这个政策啊，它到底是导入什么的，因为我们说整个这个分数为先嘛，但是自主招生似乎好像是更倾向于这个学生的素质和创新意识。 对的，因为开展这个自主招生吧，是对我们现行这种体制下高考传统高考的一种补充，主要是为了在这个统一高考制度之外遴选这些有学科特长有某些这种创新潜质的学生，他们未来进入大学之后能够在研究领域以及未来这种国家一些重大这个政策或者科研项目上面 给国家带来一些特殊的贡献，希望挑选出来这方面的人才， 对， 能够将来为大学所用，为国家所用。 所以说自主招生的这个结果其实更多的是让我们的大学能够这个优选中再优选，让那些真的有创新意识并且有优势才能的人能够被挑选出来。 对， 哎，我有个问题了，那这个自主招生是不仅限于艺术是吗？ 目前这个自主招生主要是面向这种艺术，不算艺术，算特长生。 艺术算特长生， 对，他有走那个播音主持，走那块艺术特长生。这个自主招生这块主要是面向第一个学科特长， 学科特长， 对，学科特长， 文科、理科啊，工科这些， 比如说语文，不对，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这五大学科，包括就是在科技创新方面。或者说在文学这种艺术方面有一些潜质，有一些特长的学生， 所以他这个跟艺考生是有很大差异的， 是有一定区别，是完全 不一 样的。 不一样， 明白了。行，那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呢，请到了北京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的理事张天泽老师，就是专门来给我们的在明年后年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和家长们来解读自主招生的。那么这一趴呢，我们已经告诉大家自主招生到底是什么。 对， 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让我们的张天泽老师继续给大家来解读啊，自主招生对于学生来说到底有哪些优势。 是。那么在本月的24号下午3点，在北京市劲松职业高中综合高中部三元里校区1层多功能厅，将为大家讲解这个自主招生政策解读。那么报名电话呢是15210243074，微信手机同号15210243074。 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乐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阴，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预报有阵雨，请您出门带好雨具。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惊险刺激龙车体验，炫酷奇幻恐龙山，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庆阳汇众春雷行动，维修理赔限时团购，最高可免工时费，首次进场工时5折，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1万元补贴，另赠送微波炉。关注庆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咨询热线6122-9988。 恭喜你啊，你家孩子上清华了，有什么经验给我们分享分享？ 那你文化课肯定得好，这不用说，不过孩子要是上清华主要还是降了60分。 为什么降分啊？ 因为孩子高一参加科技创新，取得了这个自主招生资格，考核通过之后就享受了这个清华降分的优惠。 这么好啊，那我得让我们家孩子赶紧参加。 关注微信公众号自主招生宝典，获取更多信息，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5210243074，15210243074。 6月26日，盛通家居广场长影体验店隆重开业。 慕斯、芝华士、喜临门、艾依瑞斯、欧派、索菲亚、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科勒、箭牌、恒洁、他他、圣象、德尔、特土利、瑞宝、松下、欧普、A.O. 史密斯、方太等几十家品牌进驻，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恭候您的光临。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电话89358878。 我赚钱了，赚钱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 不知道怎么花，开个店钱滚钱了。 哎妈，我还撸串儿啊！ 那就开个串吧，加盟某个时间，10万加盟费，还送烤串机、桌子，连餐具都送，专人带店，客流量哗哗的。加盟热线400-050-9100，400-050-9100。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手牵手的完成，却在对的时间错过对的人，说不出幸福时分。遇上了错的人，浅浅的吻在那无形的嘴唇，感觉像一个旅程，走完了就分，错过了对的人，决定就只在那一秒那一分，爱情的岔口，你是我等不到的路人，差一点，你就是我的女人，差一些，就和你共度一生，因为对的时间，对的人，就值得我。 OK， 这一首歌来自阿杜的《差一点》。阿杜唱的是这个男女感情的差一点，而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跟高考有关系的。我觉得高考最遗憾的就是我差一点没考上哪个学校，我差一点没考上清华，我差几分没考上北大，哎呦，真是遗憾死了。 所以我觉得高考有的时候是很多学生所谓的就是青少年的时候的这个痛啊。 对啊， 其实过去了，翻篇了，可能后续还是要靠自己发展。但是今天我们其实说的话题呢是自主招生嘛，其实就是帮助我们的高考的学生来弥补差一点的那个10分、20分还是30分。 嗯， 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来到直播间的张天泽老师，他是北京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的理事。刚才其实张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了什么是自主招生，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学生和家长已经对这个事情呢有了一定的基础认知。下面我们请张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自主招生啊对于学生来说有什么优势呢？ 结合这个刚才咱们这首歌差一点， 嗯， 这个也就是我们自主招生，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高校来说，他可能有很多人，他想招了一些有特长的人，他可能就差那么一点点， 嗯， 到不了我清华，到不了我北大或北航这些学校。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推出这个自主招生，以前的政策是学校由校长来推荐，那现在我们的政策是什么？学校不允许推荐了，我们每个人每个学生觉得自己够资格够条件，你都可以登录教育部的阳光高考网来自荐，都可以。这是 跟以前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不同。我们可以只要你觉得自己行，你就可以在教育部网站叫阳光高考网来自荐，去向某一个大学申，就是推荐你自己， 嗯，说我想参加你们学校的自主招生的考试， 对对对对，这是公开的， 一个报名的系统吗？ 对，报名系统，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给了我们这个所有的考生一个公平的机会， 对对， 它不存在说啊，我跟校长关系好，或者说是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现在没有人能干涉这一点， 啊， 没有，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更阳光的政策， 对， 所以对于学生来讲，他的这个优势就是说，他第一可以自主的去申请，所以叫这个应该不是因为这个叫自主招生啊，他是学校自主来择这个。优势的学生， 对， 那么对于学生来讲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优势呢？ 就是另外一点，就是之前这个自主招生考试是在高考之前考试， 嗯， 就是刚才那个这个歌借，还是借这个歌，差一点， 差一点， 以前啊是高考之前你参加考试，可能很多人觉得哎，自己在这上面可能会投入一点时间、精力，包括你自己最后结果怎么样你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呢、这个自主招生考试是放在高考之后的，假如说你在高考之后你的高考分数恰恰你考了这个680分、那清华大学的录取成绩是710，而你又具备了这个清华大学的自主招生资格，那你可以在高考之后再参加一下清华大学组织这个自主招生考试，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弥补一下自己差那30分，你可以争取比如说降到一个20分乃至40分、60分，甚至到一本线、这样一个优惠政策。 哦，就是以前的话是提前来参加考试的。 对。 哦，说到这儿，我想到了我一个初中的一个班长啊，他是考的是清华，因为他已经很优秀了。他当时是参加了清华的提前批考试，就是应该现在的这个自主招生，对吧？ 提前批考试，他应该是有一些其他的政策，他会就是资格。资格考试、应该是资格考试，过去可能还有保送生，那个可能也要参加提前批考试、现在都是凡是自主招生都是在高考之后来考。 哦， 那其实也就是说这几天是不是各个学校就在组织自主招生的考试了？ 确切的说应该是上周还有最近都在组织这个考试、 都在组织， 对、 那所以我们其实针对的是你没赶上这一轮，然后呢你的学生你的孩子啊，或者是你是这个学生，那你是明年或者是后年参加高考，那么其实你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对吧？ 对，你要是想拿到大参加这个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的话，你需要具备对应大学的它有一些要求一些条件，因为每个大学它可能在选择这个创新潜质的这些学生的时候它有不同的条件，比如中国政法它可能要求是法律文学方面，比如清华大学他可能偏理工或偏其他的等等不同，每个学校都不一样。 是，那这一次呢，就是在6月24号，也就是本周的周六的下午3点钟呢，专门99呢召集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会议啊，其实就 是 自主招生的政策解读的这个说明会。那其实就是为了想让父母带着你们的孩子来跟一些专家沟通一下，看看在职业上和在学业上，那么孩子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可以更好的来做发展， 对，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帮助。那么在6月24号下午3点，在北京市劲松职业高中综合高中部3元里校区1层多功能厅，报名电话呢是1521024-3074，1521024-3074，微信手机同号1521024-3074。 刚才呢，其实北京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理事张天德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说，自主招生其实它是在高考之后，然后呢，针对那些已经有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然后呢，再进行一次考试。这几天呢，其实就在做这一轮的这个考试了。那么，如果你是高二或者是高一的学生，可能你现在就要去准备一些你的我们说到的优势才能、 对，一些特长啊， 或 对 创新的潜质啊、那么如何准备或者要准备哪些东西，可能我们一会儿也在我们的节目里啊会一一的给大家来解读。那么有些学生的家长可能会很着急啊，就是说中国人有一句话嘛，就是你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对， 在自主招生我觉得这件事儿也是一样的、 对、 就是、 需要提前准备。 对，如果说你已经了解到这件事情对于自己的孩子是有希望，然后呢自己的孩子也有一些创新优势的话，那么我觉得不应该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我们说到的可以用一本线甚至就可以上清华北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个在很多人的眼里觉得这应该是天方夜谭吧。 对啊，真是太难了。 那其实天泽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你们以前的这个从业经历当中啊，就是这个的培养难不难，或者说达到这个的结果难不难？ 其实拿到这个，对于拿到自主招生资格这些学生来说，还是有很多的，因为这个目前来说，我们这个参与自主招生的这个院校已经达到了将近90所。 啊， 每个学校都有大概要占到5%左右的这样一个数量。 那是不是985的学校基本上都有自主招生？ 现在没有985这么一说了，叫双一流。 对不起， 对 不起。对， 过去的985和211，对，是有的，就是现在都提倡提法是双一流了。 明白。所以就是大量的名校其实都是有自主招生的。 对对对。 那你刚刚提到5%是个什么概念？ 5%是他每年这个对于通过自主招生来招的学生的人数，但是他要在考试的时候，他实际的资格可能要放大到这个1000倍左右 啊。就是他其实开放了很多名额让你成为自主招生资格，然后呢到了你高考完了之后呢来考，之后经过筛选， 对，他还要再进行一轮筛选。 明白。所以在整个这个自主招生的这个政策的引导之下，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高校都参加到这个自主招生的这个行业当中来。 我记得在2012年的时候，大概全国有23所学校。 2012年有23所，其实已经很多了。 对对对对，到今年为止，目前的数据应该是89所 啊。 那应该是高校基本上都已经具备了这个条件了。 基本过去那些985、211大部分 对 校还是都有的。 好，那么在本月的24号下午3点，在北京市劲松职业高中综合高中部3元里校区一层多功能厅啊，将举办这个自主招生的政策的解读。那么报名电话呢是1521024-3074，微信手机同号1521024-3074。 好，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请张天泽老师给我们解读自主招生的路径和一些报名的条件，同时呢也会公布我们在24号的这个说明会当中的一些重磅的专家。 好。 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即日起至6月30日，购买梅赛德斯奔驰 GLA200 所有车型可续享购置税减半支持，更享金融贷款方案，日付低至6.88元。详询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0105798-6666。 历时10年精心打造，京城首家现代化专业口腔全国连锁机构，每年上100万服务人次，以最低的价格、最高的质量回馈广大客户。北京每年口腔为您的牙齿健康保驾护航。 6月26日，盛通郊区广场长阳体验点隆重开业。 慕斯、施华士、喜临门、爱伊瑞斯、欧派、索菲亚、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科勒、箭牌、恒洁、他他、圣象、德尔、特普利、瑞宝、松下、欧普、A O 史密斯、方太等几十家品牌进驻，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盛通郊区广场长阳体验店，恭候您的光临。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电话89358878。 张老师，孩子马上就要高二了，就想上清华，您看有什么办法吗？ 孩子可以参加自主招生，只要通过考试，孩子就可以享受降分优惠，也许一本线也能上清华呢。 6月24号下午3点，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北京队总教练梁志斌老师将面对面为广大学生家长解读自主招生的政策。关注微信公众号“自主招生宝典”，获取更多消息。 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521024-3074，1521024-3074。 涿州电视台携手嘉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嘉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0008-6661。 如果爱一个人，守一份爱情，可以在暖春一起去踏青，可以在盛夏一起去赏荷，可以在浅秋一起去观月，可以在深冬一起去寻梅，不厌倦却快乐，不平凡却平淡。今天是6月19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 接下来再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首来自周杰伦的《蜗牛》，有一句歌词啊，我需要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其实说到跟我们今天说到这个高考，还是蛮符合的了。其实无论是学习还是考试，都需要一步一步的去积累，包括这个自主招生也是一样的。 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谈论的话题啊，是高考和自主招生。其实前面已经大家都了解到了什么是自主招生，也特别知道了自主招生对于学生的优势，其实就是可以我们叫降分录取嘛，对不对？刚刚其实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啊，说河北省的这个一本线大概是560分，但是呢上清华要710分。那真有人刚达到这个河北省的一本线，他就去了清华。那你想这140多分的差距， 150分啊， 对，那这就是自主招生的这个价值。当然他必须要这个孩子特别优秀，在某一个创新领域已经是 有一个特长，很厉害的特长 了，我觉得是吧。所以也不容易。那所以这一趴我们请这个北京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的理事张天子老师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继续给大家来讲一讲自主招生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一种条件。 目前呢，这个自主招生跟过去不一样，不是选拔这个偏才怪才，它主要还是想遴选一些有这种创新潜质或者学科特长的学生，在未来进入大学之后，在研究领域能够把它这个特长更大的 发挥出来。所以这样的话，他在这个选拔学生的时候，他从几个方面，第一块就是从这个竞赛，就是学科竞赛。学科竞赛就是我们平常所知道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这五大奥赛。 嗯， 每年他这块你达到省一，就是竞赛省一级以上， 省 国家 一 等奖、二等，对对， 一等奖， 对，你是能够拿到这个资格的，这是这一块。第二大块呢，就是在创新，这个科技创新类的竞赛，比如创新大赛，比如说明天小小科学家，比如说这个英特尔工程大奖赛， 嗯， 等等这方面的科技竞赛，拿到省一及以上的这些相关成绩，也是能够拿到。得到这个自主招生相应的资格。第三大块主要是目前这个创新类，比如说你在某一个领域有对应的这种研究经历，而且在这个领域有比较突出的这种叫学术潜质，比如说你在中学阶段做过某些研究，对应的发过论文，或者说有一些发明的这些专利 啊 等等，证明你能够在某一个领域有特殊的跟别人不一样的这种才能，将来大学把你录取进去之后，可能在这个领域你可以去更大的有一个发挥。这样的话，对于大学来说，他想要这种人才，基本上是目前来说是这三大类，但是，在细的来说，对应的后边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比赛，比如说对应文科了，大概要有17类比赛，可能不同的学校它有一个认可。对于理科了，可能大概有一个十三四类的比赛，也是能够就是拿到他竞赛的成绩，也是能够得到一些大学的认可的。所以这边可能今天这个时间关系吧，就没办法把它一个展开。在后边我们可能会有详细的这个解读。 那这样张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了。比如说我拿到了这个数学这个国家一等奖了。那我就是报学清华这个自主招生，那我还需要再去考清华的一些考试吗？ 目前来说，这个参加自主招生，还都要，就是你拿到自主招生资格之后，还要参加对应大学的笔试以及面试。在笔试通过之后，它会分这个 A、B、C 几个档，对应你不同的这种降分的这种资格。但是目前像这个奥赛这边，应该是前100，现在还是有保送资格的。 明白，所以其实国内对于整个这个创新人才的选择和培养是有多通道，然后这个实际上是有多种不同的方式的。那自主招生其实应该是目前已经比较主流的一种我们说的补充之一了。 对， 在整个我们刚刚其实提到的自主招生的这个条件里头啊，有三大方向。其实在6月24号我们959主办的这个自主招生政策解读的说明会当中，我们也特别请到了一个专家，他是中国奥数的北京队的总教练梁志斌老师，他也会在现场给我们的学生和家长来解读如何通过一些这个实际上生活当中或者说你的学业当中职业当中可以选择的方式和通道，去帮助我们的孩子去尽可能的拿到这样的一个自主招生的资格。 是。那么在本月的24号下午3点，在北京市劲松职业高中综合高中部3元里校区1层的多功能厅，将举办这个自主招生政策的详细的解读啊。报名电话是15210243074，微信手机同号15210243074。 那我们接着来聊自主招生啊。其实今天我们请到北京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的理事张天德老师，就是希望他能够在我们的这个说明会之前能够更多的让我们的这个学生和家长了解 先了解一下， 对， 对， 去到那个地方到底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帮助啊。其实刚刚讲到了三大条件，那我们现在请这个张老师再给我们继续解读一下，就是自主招生有哪些获取这个资格的路径呢？ 这个获取自主招生啊，除了刚才我说这些相关的竞赛，比如说像每年各个大学它可能还要举办相应的这种夏令营，以及在秋季的这种金秋营，这第二类。还有一些什么呀，就是刚才说了那些竞赛的总决赛的现场，就像今天上午有一个就是中科院计算所的一个朋友介绍的，他家的亲戚在这个衡水中学上学，他是今年的7月14号要参加信息奥赛，他是衡水中学的，目前在衡水中学排前200名， 就是他拿到北京大学叫有条件合约，他只要在信息奥赛上能够进入前一百，就能够降到60分进北大，进北京大学。如果他能够进到前150名，大概是降到20分进入北京大学，就是有条件合约嘛。所以说就是对于学生来说，这个竞赛这块也是竞赛，就是直接在决赛的现场人家就拿着合约跟你去签。这那个第三类。第四类就是面向于这种竞赛生的，各个学校它都有一些校签，每个学校都有。然后第五类就是说年前在我们冬季还有一次冬令营，这个也需要我们各位这个家长到时候关注一下。另外一块就是那个外语类以及这个高水平运动员一体类，这方面还有一些这种特殊的这个录取的这个名额。第七块就是比如说北大的博雅计划以及清华的领军计划，它是在自主招生这个名额之外又单独开展的一块这个招生的这个途径。 所以就说路径其实还是很多的。 对啊，就不仅仅是单一的一条路径。 对， 对 但是你每一个活动吧，比如说像那个夏令营，对应的是需要你具备某些。 哦，还不是随便就能参加， 不是随便能参加的。对对对。 啊，就是我需要有一定的成绩之后才可以报名参加。 对，对比如说你有论文，你有专利，或者你有竞赛的一等奖，等等这些，你才能参加。或者说你是，比如说是某个特别有名的中学。特别有名的中学，年级前1%的，这个也可以 是 啊。 所以其实我是代替这个我们的听众当中的很多这个已经很着急的学生家长啊，怕自己的孩子说白了错过或者落下了。 对啊。 问一个问题，就是私底下来讲，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么多的其实是门槛嘛。 对。 那么有没有一些比较便捷的路径，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孩子可能在这自主招生当中的这个资格？那么在我们6月24号的这个政策的解读会上，会不会这个给我们提供一些这样的管道呢？ 目前来说，这个对于自主招生这块它都是这些竞赛都是需要我们至少要有1年到2年甚至更长时间，比如说我们奥数可能从小学都在学对吧，它可能有一个比较长的周期。但是目前来说这个科技创新这个方向可能对于现在的中学生来说，他们第一容易上手，第二时间周期相应来说没有那么长。基本上， 所以就是说其实从初三到高二的学生，我觉得只要这个家长有心，然后呢学生呢能够去努力，还是都能赶得上的。 对对对。但是有之前呢也有一些家长问我，就是很多都是到高二暑假甚至到高三了才想起，面临着在面临的问题的时候才想起啊，我要给孩子找这些路径，那个时候就已经晚了。 对，就已经 晚 了。 因为你像咱们前两天啊，某某重点中学什么高考工厂那个发了一个消息， 高考工厂 发了一个消息，就是他们在高中招初中的时候要求学生有竞赛成绩，有这样或那样，他都是走就是要也是要自主招生，跟大学录取高中的那些要求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他在初三的这些招生的时候就已经对应的要求这些，尤其是优秀学生，他要进实验班，他要具备这些条件，他是为了进入高中之后好培养这些学生能够进入更好的大学。 对。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比如说我的孩子能考上这个清华北大了，但是我也要求他去多学习一点，参加奥数啊，参加这个建模大赛啊，等等等等的，来去获取这个自主招生的这个资格，也是对孩子的一种锻炼了。 而且其实对于高考自主招生来说应该是一个保险吧。那么孩子已经很优秀了，那么可能要让他更优秀，既能够在创新这一件事情上走得更远，同时呢有能够在我们的高考的时候就是分数的这个领域当中可以有更多的先机。 是。那么在6月24号下午3点，在北京市劲松职业高中综合高中部3元里校区1层的多功能厅将举办这个自主招生政策的详细解读。报名电话1521024-3074，微信手机同号1521024-3074，1521024-3074。 写 lonely lonely

你心目当中的这个目标大学，他们发布的这个自主招生对应的资格简章，他对你有什么样的要求？千万不要信外边市面上其他流传的那些那些奖项。他大学，比如说清华大学，他在他的自主招生简章上面，他对你说你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可以申报我，你只要对应着去准备那些就可以了。 就是、 不要相信外边。 比如说我想考清华，我只看清华发布的这个消息就可以 了。对，你要看清华大学发布的消息。对。 就不能相信就是乱七八糟外面的东西。 对对对对，而且我们申报的时候要在阳光高考网站上去申报，这是教育部的，叫阳光高考网。阳光高考网，在这个上面去申报。不要相信什么自主招生在线呢，等等等等的一系列的，那都是个人的。对， 还有个人的，刚刚说到就是不要相信那乱七八糟的奖项，看来就是其实还是有人这个钻了这个空子， 对， 然后给家长推一些其实没有效的一些比赛呀、这些东西。 对对对，包括在每年的三月份申报完，大概是在四月底吧，都要就要公布这个初审名单了。可以在这个阳光高考网，在这个上面查询自己，有没有被大学。对应的给你这个相应的资格。另外就是每年的五月份，网上要公布参加这种复试的这些院校。 那其实在六月二十四号呢，我们会这个在北京99呢会主办一个自主招生的政策解读的说明会。然后呢，在这个说明会上，我们也会请到来自中国奥数北京队的总教练梁志斌，那作为专家来给我们的学生家长来解读更进一步的一些信息。 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在六月二十四号的下午3点，在北京市劲松职业高中综合高中部三元里校区1层的多功能厅将进行这个自主招生政策的详细解读，报名电话是152-1024-3074，152-1024-3074，微信手机同号152-1024-3074。 那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特别请北京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的理事张天泽老师，最后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就是到底自主招生的这个时间进度安排有多么的这个紧迫？因为我感觉好像确实有很多学生今天听到节目，他说啊，我现在已经高二了，现在暑假了，我到底有没有资格继续去这个做一些事情？获取招生资格呢？ 好的，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很多家长还有这个学校关心的问题，到底你有没有资格，这个不要问我，这个你要比如说你想上清华，那你就看清华大学2017年的自主招生简章，你要去查阅一下，这第一个。第二个，刚才我说了，在每年的三月份你要申请对应的大学的自主招生资格。什么意思呢？就每年的三月份你要申请大学自主招生这件事儿，你对应的资格和条件你要都有了，不能晚于这些。也就是什么呀，你所有的竞赛成绩或者你其他专利以及论文等等这些东西，要在每年的就是高三这一年的三月份之前要准备完。那对应的来说，我们很多的竞赛有很多，比如说像科技创新大赛，大概是在每年的9-10月份是区赛，然后到第二年的三月份是省赛，到第二年的八月份是国赛。 国赛， 那这样的话，它整个一个比赛周期是一年。包括我们这种学科奥赛，它的周期大概也是一年。包括我们到高二阶段，还有一个叫明天校友科学家，它是高二的下学期的4月份初赛，到高三的上学期10月份是复赛，这是对于高二升高三的学生科技类最后一个比赛。那到高三的话，你再申请这个奥赛或其他的，基本就没有机会了， 就已经晚了， 已经晚了。所以说现在升高二，从高二升高三的同学还有两个机会，一个是比如说科技类创新的，就是明天校友科学家。但是现在也来不及了，现在已经6月份了，只能是你报过了。那这个时候你只能是走这个科技创新论文发表，或者说 论文发表， 对对，论文发表或者专利，就是要求你在之前你做过一些这个相关的储备，你在这方面可以还能去申请。另外一块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竞赛周期，最好我们是初三升到高一的这些同学就开始准备自己培养一个学科特长。所以说暑期的时候，我们不管你是参加这个奥赛也好，或者说比如说我们那个中国科协有这英才计划，我们中学生走进大学实验室去做一些科研项目等等之类的，这 这些相关的准备我们都要开始去筹备了、嗯、所以说从初三一直到高二的上学期这一段都是我们在准备这个竞赛这个阶段、 嗯、 准备资格阶段这么个事情。 可以听这个张天泽老师，我觉得讲得非常紧迫啊。 对，我就觉得，对，无论是自主招生还是高考，都一定要做提前的准备，学好每一课，而且一定要对对做好提前量的准备。嗯， 其实今天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也是完全不足以把自主招生啊掰开了揉碎了解读得很详细。 嗯、对，是的。 所以呢，特别在6月24号的这个 下午三点 钟，我们特别做了一个自主招生的政策解读说明会。 嗯、 那么它的地点呢，在北京市劲松职业高中综合高中部的三元里校区一层的多功能厅，大家注意，不是劲松啊，它是劲松职业高中的综合高中部，地址呢实际上是在三元里小区里头，在三元桥附近。所以学生家长，如果你们对于自主招生啊有一定的认知，并且呢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不输在这个 起跑线上、 高考的起跑线上，那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电话1521024-3074微信同号。 1521024-3074。那么节目最后呢，也感谢这个张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了这个关于自主招商的上面的问题。最后让我们谢谢张老师。 谢谢。 好，谢谢。 是相互辉映，整个城市沉浸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在喧嚣的城市里寻找我们能做的事情，在生活的都市中回忆我们曾经的经典。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065-40068。 学舞蹈世纪创意，学美术世纪创意，学乐器还到世纪创意。暑期班报名享受68折超值优惠，959听众还有小礼品赠送，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89358630。 959资讯快报。 6月15日，涿州市召开食品药品安全重点工作推进会，副市长李庆林出席会议。会上，食药监局、农业局、卫计局、公安局、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依次对上半年食品安全工作情况进行汇报，分析研判食品安全隐患，并制定整治措施。市食安办负责人就本市食品药品百日攻坚行动、食品三小即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综合治理等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李庆林强调，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食品药品安全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监管力度，要强化责任落实，强化协调配合，强化督导检查，确保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不出问题，为广大群众提供安全可靠的饮食保证。为进一步树牢确保人民生命安全的红线理念和安全生产工作的守卫意识，涿州市松林店经济开发区从6月中旬至9月中旬在辖区组织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此次百日攻坚行动，松林店经济开发区针对暑期汛期季节特点，重点检查事故多发的区域、企事业单位、消防、化工、燃气、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